拒绝七月刺眼的光，拒绝夏夜汹涌的伤，赌上了一切，输空了世界。拒绝甜蜜包裹的糖，拒绝为谁变淡的妆，空欢喜一场，不如不渴望。记忆一寸一寸攀附黑夜而生长，最后爬满一望无际的荒凉，只剩自己和自己的对望。别给什么希望，什么难忘，满口荒唐，一边流泪一边撩拨，明知会掀起我的巨浪。别过问，别再迂回你的收场，城市灯都被点亮，心越是暗淡无光，落在房间一角的荒唐。拒绝七月刺眼的光，拒绝夏夜汹涌的伤，赌上了一切，输空了世界。拒绝甜蜜包裹的糖，拒绝为谁变淡的妆，空欢喜一场，不如不渴望。你的一字一句写成了废纸一张，所有感动都变成一种感想，肆无忌惮在时间里发烫。别给什么希望，什么难忘，满口荒唐，一边流泪一边撩拨，明知会掀起我的巨浪。脚的荒唐，别给什么希望，什么难忘，满口荒唐，一边流泪一边撩拨，明知会掀起我的巨浪。别过问，别再迂回你的收场，城市灯都被点亮，心越是暗淡无光，落在房间一角的荒唐。也许你